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几种食物吃得越多对孩子大脑伤害越大呀？ 孩他爸，你怎么回事 啊？是不是又给孩子喝咖啡饮料了？ 怎么这能提神啊？没事吧你？ 我看你啊是心太大了，孩子那么小，怎么能喝咖啡呢？你白做这辣妈群主的老公了。 什么意思啊？这咖啡对儿童那么大害处呢吗？ 你以为呢？得，我不跟你矫情了啊，问专家。 哎，问。 你们的议论我听到了，妈妈说的很对。孩子身体较弱，生活中常见的危险的食物有很多，咖啡是一个，以下几类都要多加注意。 哎呦，是啊，那您给我们详细说说。 油炸型食物这类食物通常含有大量的油脂，在制作过程中食物本身的营养被大量破坏，会产生反式脂肪酸等有害物质，并且食物的卫生和安全问题也很难得到保证，想要完全避免是比较困难的。家长可以尽量选择在家自制，适量吃即可。肉类和鱼类尤其要注意，其经过油炸后会产生影响大脑发育的氧化之类。 哦，油炸食品。 而咖啡或茶这两类物品常用来提神，因为其中含有促使大脑兴奋的物质，成年人身体发育完全，少喝一些尚且可以承受，而宝宝的神经系统和大脑都处于发育状态，食用这类物质会造成伤害，同时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咖啡或茶，呵，还真是啊。 三过于精细的食物当孩子可以吃成人饭时，家长总是想要给他们更好的，会选择一些精品米或者面类食物，事实上这些食物食用过早对其发育并不好。所谓的精细精品都是经过多道加工工序制作而成，其营养物质已经大大折扣，无法满足宝宝的成长需求，反而会影响其正常发育。 过于精细的食物 哟，专家这回我明白了，那多谢专家啊，这是我错了。 你呀，血压都偏高了，你少喝点吧。 是。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2022年全国研招考试9月24日开始报名。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定于12月25日到26日举行。考试时间超过3个小时，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少数考试科目，安排在12月27日。网上报名安排在10月5日到25日，每天的9点到22点。 预报名安排在9月24号到27号，每天的9点到24点。所有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应当按照有关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的规定，在其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手续。父母双方日常沟通教育问题的5个实用小技巧：一、和另一半聊聊儿时所受的教育。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方式，难免会重复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教育方式。和另一半谈谈你小时候是怎么被教育的，会让彼此更了解对方的教育风格。二、形成统一战线，在孩子面前表现一致，不要当着孩子面否认对方的教育方式。如果孩子看到你们的立场不一致，就会利用你们的分歧来捣乱了。三、对方教育时不干扰。父母中的一方在管教孩子时，另一方不要立刻介入。如果你不赞成对方的做法，要选择一个孩子不在身边，并且你们没有压力和负面情绪的时间谈一谈。四、告诉孩子，做事要先征得父母的同意。如果你怀疑孩子分别在你们双方面前耍花样，例如孩子说，爸爸允许我看完电视后再写作业的，那就告诉他，你会先找爸爸核实一下，再回答他。五、摆脱非对即错的思维方式，要看到对方对家庭的贡献，对待同一件事情要允许彼此有不同的看法，而且要让对方知道，尽管你可能不喜欢他做事情的某些方式，但你愿意尊重他与孩子的关系。日本远古正版授权奥特曼系列舞台剧《奥特英雄银河格斗：粉碎阴谋》来了，神秘凶恶的怪兽和宇宙人来袭，邪恶势力已经渗透到人类之中了吗？在绝对强大的力量面前，人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赛罗、泽塔、奥特曼、泰罗奥特曼共同战斗，向震撼全宇宙的令人费解的事件发起挑战。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大乱斗的序章而已。逐渐浮出水面的阴谋、交错的故事、暗中活动的黄金巨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人类的执着、勇气与奥特英雄的力量、正义结合，能挽救地球的命运吗？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9月30号和10月1号，地点就在朝阳剧院，目前还有180元的最低票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授权儿童舞台剧《葫芦兄弟》来了。传说葫芦山里关着蝎子精和蛇精，一只穿山甲不小心打穿了山洞，两个妖精逃了出来，从此百姓遭难。穿山甲急忙去告诉了爷爷，只有种出七色葫芦才能消灭这两个妖精。爷爷种出了红橙黄绿青蓝紫七个大葫芦，却被妖精从如意镜中窥见，他们摧毁不了这七个葫芦，就把爷爷抓走了。七个葫芦成熟了，相继落地变成七个男孩，穿着七种颜色的衣服。他们为了消灭妖精救出爷爷，一个接一个去与妖精搏斗。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0月4号，地点就在朝阳剧场，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你听说过过程戏剧吗？你知道戏剧如何把孩子变身为小侦探、小历史学家吗？你相信学龄前的孩子会在短时间里原创歌曲、排演舞蹈律动吗？是的，这一切正在小小的儿童戏剧营里发生。无论是腼腆害羞的宝贝，还是活跃好动的小顽童，专业的戏剧老师都会引导孩子找到最舒适的状态，展现他们最本真、最具创造力的一面。那么儿童戏剧营为什么深受孩子和家长的喜爱？戏剧教育中容纳了哪些被大人们忽略了的重要成长理念？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儿童成长指导师、双语戏剧教育研究者阿琼。你听说过过程戏剧吗？你知道戏剧如何把孩子变身为小侦探、小历史学家吗？你相信学龄前的孩子会在短时间里原创歌曲、排演舞蹈律动吗？是的，这一切正在小小的儿童戏剧营里发生。 无论是腼腆害羞的宝贝，还是活跃好动的小顽童，专业的戏剧老师都会引导孩子找到最舒适的状态，展现他们最本真、最具创造力的一面。那么儿童戏剧营为什么深受孩子和家长的喜爱？戏剧教育中容纳了哪些被大人们忽略了的重要成长理念？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儿童成长指导师、双语戏剧教育研究者阿琼。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儿童成长指导师、双语戏剧教育研究者阿琼老师，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跟阿琼老师啊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的戏剧教育。其实呢，除了在北京啊，我看您也是到上海啊等等一些地方去开展这个儿童戏剧教育、儿童戏剧营哈等等。那也想请您谈一谈，就是除了上一集我们说到的暑假期间啊，在湖北水镇的这个戏剧营之外，有其他的一些创意或者导演过的儿童戏剧营吗？ 很多的，比如说屋村，可能有些人也会知道，因为尤其是去年有一些好像是综艺节目嘛，在那个乌镇里面有个乌村。那乌村呢，它其实在某点也是跟古北有点相像的，所以在那里呢，我们开启了一个营叫做侦探社。就是相当于是说那边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侦探家，然后呢到了那个他因为已经成功破解了很多的案子，然后现在年纪有点大了，想找个地方退休一下。然后呢，他就找了一个这种风景如画又江南水乡的小村子里。但他想了想，这个技能不能说就此就这样被淹没了，他需要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种侦探行业当中。于是他办了一个小小的侦探社，就招募一些比如说4到9岁的啊，4到6、7到9两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加入他们的侦探社。那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们孩子们都以为他们是来做培训的，成为一个优秀的侦探者。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案子发生了所以孩子们呢就得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解决一个案子啊。然后还有比如说我在去杭州千岛湖那边有一个叫做狮城的地方啊，当时在那狮城那边，我们去了那边，其实它的模式有点像古北这种，也是，但它当初是那些城镇被淹没在水底之后然后这个就是重建了一个这样的城镇啊。当时我其实就被这个原先的这个历史很吸引。后来我们开发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其实有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特殊的机构叫做MMB， 叫神兽局。那就是最近神兽局呢收到了很多神兽的一些求救的信息，然后大家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就说很多神兽信息都跟这个地方有关系。结果随着这个我们当时请小朋友来，就也每一个参加小朋友都是有一个身份的，这个身份就是属于说神兽局这个项目的叫外勤特工然后所以呢在这过程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原来这个故事其实是当初这个城被埋在水下的时候有一些魔法，就是因为见到水之后它就被就是无效了，没有用了。所以就是当时这个城镇里我在走的时候，我又看到它有很多的牌坊，所以我就把这牌坊寄予了另外一个故事。牌坊其实是一种传送门，是能够让神兽自由的通入我们世界和他们家的这么一个传送通道。但是因为这些都被埋在水底之后，即使重建了，但是魔法并没有被重新开启，所以我们得一起想办法做一个团队，如何帮助这些神兽送回家然后还有比如说对，就很多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属于如果我们选择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当中我们可能给他创造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当中孩子会是一个这个故事可能是开启这个故事一个很重要的团队，然后从而说怎么样一步一步去完成一件事情，或者是去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体验。 对， 对，我发现了您所带的这些儿童的戏剧营哈，它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选址的这个地方其实是远离城市的喧嚣的，它是比较幽静的，而且是有一些历史文化积淀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会根据这个地方的一些特点，然后呢去设置一些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呢就是有一点冒险性的啊，探险式的，让孩子们去寻找的，所以其实是特别有趣的。那我发现在这个儿童戏剧营里啊，其实是有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的小朋友是上幼儿园，有的上小学了。那在跟不同年龄的孩子打交道的时候啊，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儿？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和上学的孩子，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他们各自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呢？ 是的，的确，其实我很多时候因为跟他们工作时间很多，然后我很多时候其实没有觉得有那么大的不同，因为即使说当他们上了小学，孩子可能说思维逻辑上会更强一点，但是当他们如果真的也相信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也会跟孩子一样啊。但是比如说，但是他们的确会在表达上，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团队讨论的话啊，这个上面可能会有些不同。那比如说学龄前的孩子的话，他因为他的思维可能还是跳跃型的嘛，所以他可能本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聊着聊着他可能就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我举个例子吧，比如最近我们其实有一个做了一个工作坊，关于是江豚的一个工作坊，然后当时这个我们就聊到团队讨论当中，就是我们在海里见到我们在江里见到了一个江豚，但这个江豚呢其实很伤心，然后呢他就说他的朋友们都离开他了，因为就是长江的水质就是越来越不好了，然后加上很多的渔船，很多渔夫打鱼之后，有些时候他知道可能渔夫也是不是故意的，但是有时候渔船总会撞到他，他会很痛，然后后来回来之后大家就开始讨论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学龄前的孩子们如果在一起聚在讨论呢，他们就可能会想到说，比如我们在船底下绑一个这种的手电筒，然后照亮这旁边的话，这样的话他就能看到了啊，然后孩子们对，然后其他孩子们就是说那如果说有些手电筒坏的话，那就旁边再绑一些棉花啊什么的，这些气球他撞到他也不会疼，就是他们的想法可能是以他们认知基础上，但是就是非常有意思，对吧？就我们说天马行空，非常纯真的想法。然后但是如果到了上学的孩子讨论当中呢，这个想法这个讨论可能就会变一点风格，比如说 他们会觉得小朋友说的会比较幼稚是吗？ 对，比如说当时我们在讨论当中，其实有一个孩子也讨论到说可能是底下光线暗我们要在底下加一些光，然后这时候立刻有一个孩子会讲到说等等，可是所有的鱼类其实都是弱势的，他们其实看不太清楚的，加了光也没有用，然后另外一还想说，那我们就用那种什么碳因为他说尤其是江豚类或海豚类，他说应该差不多，说都是这种声纳的这种系统，也许我们用一种特殊的什么声纳的探测器放在下面，发出一种信号提醒他们这边有船，然后什么，就其实他们的想法也非常天马行空，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基于一定他们了解的真实的 常识， 对，常识真实的知识基础上去进一步的去创作去探索，对，所以这个就是讨论的这种氛围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其实大家都很享受在其中，比如说有些时候而且有些时候对于上学的孩子，因为学龄前的孩子可能因为这个时候他们4到6岁嘛，就是大部分人还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状态啊，即使他们6岁的孩子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他们在讲的时候可能会比如说我讲了这个想法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如果有一个小孩在旁边说会说到就提到说啊这个不行的话，他可能会非常的气馁或有点难过啊，这时候可能需要我们的介入去说啊，我们其实是每个人想法都要倾听，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去每个想法碰撞之后才能会有更好的这个主意，对吧？可能需要我的介入，但是对于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比如说刚才讨论，如果有孩子真的讲到声纳的这种什么探测器，然后通过这种，然后可能就会有孩子跳出来说哇这个想法很好，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在这上面再加一个显示器，这样的话人类也还可以看这上面这种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说就他们会自主的会去就是因为 认同了对方的想法，所以这个在讨论当中可能就是我们的介入程度可能就会更少，对。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就是你会发现当一个他们团队讨论出来这种，其实就是让他们去以一种创意的方式，以一种另外的视角去帮助江豚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每个孩子都是无限个超级多的想法。 嗯，对，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好，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生态环保的一个主题，然后让大家集思广益，不管你的知识储备是怎么样的，不管你年龄多大，你都可以贡献你的点子啊。而且这个点子里边有的是基于常识的，而且有的呢是比较有趣的哈，就听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让孩子们在一起去讨论啊，这个环节还是特别有必要的，而不是告诉他现成的一个解决方案。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戏剧教育当中非常做的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刚才你问到我说上一期我没有聊到，就是说那个为什么就是你觉得戏剧教育当中最大特点，这是我会讲的，就是其实这当中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让孩子只是作为一个倾听者和接收者，而是他会真实的作为一个参与者，他去讨论，他去表达，我们因为孩子们一起作为一个团队去解决一个问题，所以其实可能也是跟现在很多有些课程像 PBL 这种都是以一个问题为原因的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只不过我们戏剧教育当中是把孩子放在一个故事体验当中，但是很多时候如果说在故事当中遇到了个问题，其实就是带着团队一起来解决问题，对。 是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是特别好，也会让孩子以后遇到生活当中的问题，他可能也会用这个从这个戏剧教育营里边学到的这个方法自己先去尝试着解决啊。 是的， 这也是一种能力的培养。那我注意到其实在您的这个戏剧营当中还有一位很受孩子们喜欢的国外的老师，虽然大家小朋友们不能用非常流利的英文跟他交流啊，但是并不阻碍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孩子也很喜欢这个外国的戏剧老师，他特别有亲近感哈。那也谈谈您和外教戏剧老师之间的这种配合吧。 其实因为像我们讲到就过程学，我们是一直有一个故事性嘛，那比如说像古北的话，他们成为小小历史学家，其实我和我的这位外方的搭档呢，我们俩也是有角色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沉浸在故事里，所以孩子不会觉得说可能我们语言不通，或者说可能我跟你也不熟悉，就会有这种陌生感，因为我们在当中就是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历史学家啊，我们是跟着这个线索来到这里，但是我们需要帮忙，所以才召集了你们这一群小小历史学家来跟大家一起。所以其实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我所有的营地当中，我很少会让孩子们真的称为我老师，我都让他们直接叫我的名字，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团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可能唯一的不同就是因为我在这个角色当中，我这个历史学家可能就是因为有过一些经验，可能在历史学家这个身份当中比你们经验稍微多一点，但很多时候遇到有些事情可能还是要需要请教你们的。那对于我们的外方，因为他跟我的角色是一样的，所以说即使那很多时候比如说会发现我们假如说真的出去找到一个线索的时候，当时如果说我在前面不在这个小团队当中，可能是外方老师和他们在这个团队当中的时候，那孩子们第一时间肯定是他们就很激动啊，想要去表达，他们就会就是即使用非常不是说很流利的英文，但会说 a clue 或说 something， 然后那这个时候其实外教他也是在他的这个戏当中去跟孩子们去沟通的，那就跟有些时候看戏一样，就是我觉得因为在戏剧当中故事力量太强大了，很多时候会弱化掉所谓的就是语言，就是这种沟通模式的就是弱化掉语言作为主体沟通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你的肢体，你的表情，你们之间的互动，甚至你们都在说不同的语言，但似乎这个信息就是被传达了。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孩子们不会觉得说有这种陌生感，因为大家就真的是一个团队。其实我觉得 有些时候我们看就是说像艺术家很容易说即使大家可能语言不通也可以融合在一起创作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想要带来的在这个营地当中那个点，就是其实世界这么大，很多不同其实没有那么不同，对，就是只要我们大家就是真的是一个团队的时候，就那个凝聚力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也体验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对。 其实在不同里也可以找到很多相同的地方哈，比如说我就注意到在每次开营每天开营的时候这个外教的戏剧老师他就会跟小朋友打招呼，他用各种方式打招呼，比如说在一张纸上会贴出几种打招呼的方式，比如击掌呀，然后互相这个拍拍手握手啊，鞠躬啊等等，小朋友会自己去选择，其实这个是一个挺好的就是破冰的一个方式哈。他 也是的，其实最开始我们考虑到这个是因为也是一样，就是因为我讲到每个孩子其实他的就是习惯是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开启每天的活动都要以我们喜欢的方式啊，不以孩子喜欢的方式呢？所以我们就容纳了各种不同的，有一些是偏语言的，有一些是偏动作的，有一些是非常肢体非常丰富的那种的，然后呢就是想让孩子们就是说开启的时候就是你是能自己去选择的，这是我们在戏剧教育当中一直想鼓励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想让孩子知道在这里因为我们的身份其实是平等的，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你有什么想表达的，没有什么就是说会有去限制你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就是想要所有的，其实因为有人也跟我聊过，就是说你觉得比如说有人说参加这种戏剧营吗，说像孩子成为一个小小的艺术家，就问我你觉得小小艺术家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吗，但是我当时是说，我说我不觉得小小艺术家是培养出来的，但我觉得小小艺术家是在一个适当的环境当中他自己会生长出来的，所以说营造这个环境非常重要，那这个环境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各个细节各个地方，那比如像刚才你讲到从最开始他们进入这个教室里进入这个房间里，从这个点我就想让他们知道在这里一切是自由的，是你可以自由选择的，就是在一些我们共同，因为我们每个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小合同，这些合同是一些基本，比如说我们会尊重彼此，这是大家一起共同达到的尝试就是达到的共识之后，那其他的各种细节点我想要每一个细节都是能够重现出就是在这个方你有任何事情想要交流你是可以做选择的，比如说在如果做一些创作活动，大家有个想法，我说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吧，如果有个孩子真的说我不想做这个，我说那好，那你想用什么另外一种方法都是可以的，对，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环境对于孩子他因为是能真实的感受能体验到的，这个比起所谓我们用语言告诉他说啊你要这么做你要怎么做，或者是说你不用这么做在这里错没有关系啊，不如直接这个环境就放在那里，就是说在这里就是错就是可以被包容的，没有什么是那么对就是不可改变的， 是的，对，其实您会给孩子们立一些基本的这种礼仪或者是规范，比如说相互尊重啊，不插话呀等等哈，但是其他的在这个在这个规范之外哈，就是更多的给孩子他自己的选择啊，特别是孩子他的那个肢体我感觉他是非常自由的，除了是早上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打招呼之外，在整个的这个活动当中他们也可以充分的用到自己的这个肢体，跳一跳啊跑一跑呀，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可能吸收的能量他会更多啊，毕竟就是我们要去说是有的家长希望孩子以后成为有这种审美素养和艺术素养的这个孩子，我们不是去塑造他去打造一个雕塑，而是让他就是从内心里去生发出来啊，他自己的去长出来 是的，我一直相信就是当他们自己真的想要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是可以做到的，对 是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儿童成长指导师阿琼老师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精彩的分享，下一集呢我们会继续邀请阿琼老师啊给我们来聊一聊儿童戏剧教育的相关的话题，谢谢阿琼老师 啊，谢谢大家。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Thank you.